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 第128章，掩藏罪恶。动机。江瑶一听，脸色顿时严肃了起来。你是说文杰与王乐和阿星之间存在恩怨？ 哼，说是什么恩怨，不如啊说是那个贱人自己犯贱，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便到处勾引人，还搭上了王主管，捞了一堆好处后又反而说人家骚扰他，真是做婊子还立牌坊。 张秋月嗤笑一声，赤裸裸的嫉恨让他那张脸又扭曲了几分。 哼，正好那段时间他又出了配错药那档子事儿，所以就被王主管开除了，估计就因为这事儿恨上了呗， 所以才阴魂不散回来搞鬼。 张秋月说着，有意无意地瞥了眼边上的阿虎，后者微微一愣， 不自然地别过了头。 那阿星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盯上的呢？ 这个嘛，传闻阿星和那贱人好过了一阵，后来又分了，那贱人大概就是因为被甩了所以要报复吧。 报复吗？江瑶轻抚着下巴嘀咕着，总觉得看似明显的缘由下似乎还存在着某些说不上来的异样。 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文杰都已经去世一年了，现在非要说的尸变后回来害人，似乎还是少了点证据。 那井边的湿辣脚印又怎么解释？那个不就是证据吗？ 张秋月喊道。 那个贱人，哼，当年坠入瀑布悬崖又正好是一年前，事件也好环境也罢，都符合湿辣的形成条件，而且最决定性的证据便是那半截虫子。 张秋月对着云舒手中的蛊虫残躯伸手一指，激动地说道， 那贱人本是苗民，而且从小在寨子里蛊得各种毒虫，来城里当了药剂师后也一直在研究虫子，只有他才有可能养这种蛊虫，这次的事儿不是他干的又是谁？ 这江瑶语塞，一时无法辩驳。 总而言之，这次的事儿一定都是他搞出来的，之前王主管尸体消失估计也是他搞的鬼，这贱人生前就是个巫婆，死后也是个害人精。 张秋月愤恨地说道， 之前出了那么多事儿，我也是为了这里的业绩奖金才没走人，但现在都已经闹出第二条人命了，这地方还怎么待得下去？今晚我就要走。 说完，张秋月便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出课堂，冲入了雨幕。他身边的阿虎似乎想要劝他几句，却直接被甩了冷脸。在犹豫了老半天后，便一脸歉意地对陈思淼打了个招呼，随即朝着张秋月离去的方向追了上去。 都已经出人命了，这地方哎，的确不能再待下去了。 饕餮打了个哈欠，转头看向陈思明。 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就算是牵扯上了妖魔事件，这种情况也不得不通知人类警方吧。 确实如此，虽然这个时间点闹出这种事儿，可能会对我们陈家药行的上市带来影响，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了。 陈思淼说着，眼中却依然有一丝疑惑。 不过这次的事儿真的是死去的文杰回来复仇吗？我也一直认为人死不能复生，先前的尸变事件我也原本以为是有人恶作剧。 不管原先是不是有人恶作剧， 但如今尸变案的性质已经变了，事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吓唬人而已。江瑶认真说道，既然已经出了人命，我们还是尽快封锁这里并报警比较好。 不过现在的话恐怕就要走也走不了了。 陈思邈身边的云舒望了眼屋外的暴雨雷鸣，面色凝重地开了口， 我之前稍微查了一下，来这座宅子唯一的一条通路因为暴雨山体塌方被埋了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面的警力也进不来，也就是说这里已经成了一座实质的孤岛。 那么不巧吗？现在外面那么黑，要是冒雨硬闯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只能熬到明天天亮再说。 江瑶略一思忖，转头看向陈思邈， 现在这宅子里可能有害人的存在，我建议我们所有人还是聚集在一起比较好，就算有尸变的尸体袭击也好一起应付，总比落单后遭到袭击强一些吧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 陈思邈点点头，似乎对江瑶的提议表示认同。 正好其他人都聚集在了课堂，我会让云舒准备一些过夜的物资，今晚就在这待一晚吧。那秋月姐和阿虎哥他们怎么办啊？是不是要把他们给叫回来？ 赵敏敏怯生生地开了口。 哎呀，我看刚才那娘们铁了心的要走，估计是叫不回来了。 吴老六大大咧咧地往屋内藤椅上一靠，顺手拿起了桌上的橘子剥了起来，似乎早就忘记了先前云舒关于不要吃宅内食物的警告。 在我看来啊，人可有命，他们爱来不来，那么费力叫他们干嘛呀？哼，这里房间那么挤，也没啥地方坐，我倒乐得他们不来。 吴老六翘着二郎腿，把一片橘子塞进了嘴里，那副原形毕露的小人样看得陈思邈的怒火蹭蹭往上窜。 既然是我陈家药行的员工，我就绝不会看着他出事儿。 陈思邈怒斥道， 云舒打电话叫他们两个回来。 刚才已经打了，但一直没有接电话。 云舒看了眼手机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 这样吧，我去叫他们回来，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脱离大部队为妙啊。 江瑶说着随即看向赵敏敏，张秋月的屋子在哪边？ 在离后院不远的回廊一楼宿舍，绕过课堂后走两步就到了。 赵敏敏回答， 我和他一起去看看，其他人就先守在这里吧。 江瑶说着对身边的饕餮点点头，随即两人便一起离开了课堂大厅。倾盆暴雨夹杂着雷电的轰鸣笼罩在古宅的上空，江瑶与饕餮一边朝着张秋月宿舍的方向赶去，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 死而复生吗？如果犯下这些事儿的真的是被复魂术操纵的文杰尸体，那又为何要拖到一年后才来复仇？ 江瑶的话语中无不疑虑， 而且说实话，我们现在连所谓尸变尸体的影子都没见到，所有接触到的都是间接性的证据，根本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死而复生的文杰干的。 如果真是有人用了复魂术操纵尸体前来复仇，估计早就直截了当的大开杀戒，根本不会花心思靠这些有的没的。别忘了当初阿离是怎么追杀你的。饕餮冷笑道， 说的也是，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不是死而复生的尸体作祟， 那么制造这一切的应该是某个活生生的人，而且这个人就在这座宅子里，甚至很可能就在陈思淼他们那群人之中啊。 江瑶分析道。 陈思淼和云舒、张秋月和阿虎，还有吴老六及赵敏敏，到底是其中的谁呢？ 江瑶思询着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先前与陈思淼的那群伙计接触的点点滴滴。忽然他像是猛地记起了什么，一下子刹住了脚步。 等等，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个人？ 江瑶抬起头看向饕餮。 那个门卫，当初给我们开门的那名大爷，后来一直没有出现过。 饕餮看了眼江瑶，刚想说什么，却忽然听见一阵隐约的争吵声从后院的方向传来。两人神色一动，在对视一眼后，便不约而同地在拐角阴影处停下脚步，看向出现在后院偏僻一角的那两道眼熟的人影。 出了这些破事儿，都是因为你们，如果你们当年手脚利索点，也不会留下这种祸患。 气急败坏的声音在雨幕中隐约传来，但听得出是张秋月的声音。 留下祸患什么意思啊？ 江瑶眉间微皱，继续听了下去。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，本想着尸体坠崖就得了，谁能料到那文杰竟然会尸变回来报仇。 阿虎的声音中充满了懊恼以及某种发自内心的恐慌。 当初王六死了的时候，我就有种不祥预感，现在阿星也死了， 而且今天又正好是文杰的忌日， 那么巧合肯定有问题。 他们两个绝对是被文杰尸变后寻仇杀死的。 哼，现在王乐死了，阿星死了，我看好不好接下来就要盯上你了。 张秋月冷冷地瞥了眼面前的阿虎说道。 毕竟当初亲手把那贱人推下悬崖的可是你本人呢。 什么？ 出乎意料的情报让江瑶大惊失色，而那阿虎的神情也在一瞬间变了又变。只见他连忙四处张望了一圈，脸色阴晴不定。 你别说那么大声，说起来当年的事儿你也有份儿，别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。 哼，但我可没有亲手谋杀他，当初策划这事儿啊可是你和王乐。 张秋月冷笑着注视着阿虎那张铁青的脸说道。 现在又出了人命，明天大小姐也好，警察也罢，一定会彻查当年的事儿。当然就算要查也不可能查到我头上。 哼，要是我和王乐干的那档子事暴露，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其实当年给错药害死人的是你。 是我们帮你掩饰了过去， 还有做假证的事也是。 阿虎的眼中微微闪过一丝栗子，青筋在他的额头上根根暴起，看上去分外狰狞。而张秋月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逼迫对方似乎太过了点， 于是立马媚眼流转， 态度顿时柔和了不少。 哎呦，我说阿虎啊，咱们好了那么久，和你开个玩笑你也听不出来。 张秋月笑着贴上了阿虎的胸膛，伸手扶过阿虎的肩膀，而对方的脸色却似乎并没有怎么好转，而是冷冷地俯视着张秋月的眼睛，慢慢地开了口。 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暗地里留了我和王乐嫁祸魂劫并灭口的证据，就是为了牵制我，让我继续当你的狗。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 哼，说什么呢？ 我也是为了自保而言。 张秋月媚笑着伸出手指轻抚着阿虎的下巴说道， 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别和那些个贱人眉来眼去，我自然会把证据藏得好好的，不会拿给警察看。 阿虎沉默着，双眸中的神色渐趋冰冷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瓦片碎裂的响声忽然响起，打断了两人的对话。 谁？ 阿虎与张秋月脸色一凛，瞬间将目光投向了江瑶与饕餮藏身的角落。江瑶心中暗道不妙，连忙将身体引入黑暗，同时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。他看到了边上的屋顶处闪过了一道诡异的黑影。